学，大家好。最近我刻了几个小图章，这个小图章只有一个字，通字，也送了不少同参道友。我们想到从个人一直到大宇宙，这当中所以会产生障碍，都是因为不通。通就能够解决问题。在个人来讲呢，我们的身体健康，身体为什么不健康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气不通，所以这个人才会生病啊。看看中国古时候治病的方法，用针灸，用推拿，这种方法在古代非常普遍，不需要吃药。高明的医生知道你什么地方发生了阻碍了，只要把这个阻碍排除，使血气畅通啊，你就恢复健康了。服药啊，那是不得已的办法。实在呢，我们在佛经上看到，那的确是最高明的方法。佛经里面跟我们讲到的念咒，生病了，佛教你念个咒，这咒一念呢，病就好了。我们看到觉得这非常神奇，神奇莫测。其实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，它是用阴身震动把你这个不通的部分呢打通了。所以佛经里面有许许多多治病的咒语，我们现在念了不灵。什么为什么不灵呢？念的音不正确，所以这个一定要传，要口传，音不正确，这个就达不到了，效果就没有了。还有音声量的大小，要很正确的话，它震动你这个身体内脏某一个部分。佛这个方法比中国针灸还要高明，中国还用针。还要用手就推拿，这个不需要。用阴身来震动，最高明的方法。非常可惜，这个咒语文字记载还存在大藏经，没有人会念了。就失传了。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要贯通才行。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也是由于缺少往来，缺少沟通，于是产生了误会，由误会起摩擦，这样才造成不和，造成敌视，发展成为竞争斗争， 追究最初的原因不通啊。所以人与人要沟通，要密切的往来沟通啊。为什么好朋友啊一生相处那么好呢？常常往来嘛。有空闲的时候就互相访问聊天啊，无所不谈，畅通啊，他变成好朋友啊。冤家对头，为什么那个冤结愈结愈深呢？不往来嘛，不往来就互相猜疑，越猜越错啊。这说明人与人要沟通啊，家庭与家庭之间要沟通，现在缺乏了啊。人与人之间有隔膜啊，家与家之间，我们住在这里，邻居都不相往来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在中国旧社会，邻居确确实实啊，做到了啊，互相守望啊。啊，年节喜庆常常有。哎，今天他们家的老人过生日了，啊，小孩过生日了，都会把这个邻居邀集在一块欢聚啊。我们从前住在农村里面，这一个村庄上大家常常相聚，大概一个星期总会有一两次啊。啊，所以一个村庄就像变成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彼此互相关照。啊，小孩有做错了事情，哪一家邻居看到了都会来管教，把他当作自己孩子来看待。任何一家的老人，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时候，啊，都会帮助他，都会扶持他。风俗人情之后啊，现在看不到了。现在在都市里住公寓房子，隔壁那一家住了几十年，不知道他姓什么，从来没打过招呼，你想现在人情多么淡薄啊！所以，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啊，人家说中国儒家的学说跟大乘佛法，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通。这个儒讲通，佛也讲通。族群与族群之间要沟通。现在由于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我们对于远方的朋友们，要懂得利用高科技的手段来沟通啊。我们每天早晨这半个小时的聚会，在网络上跟大家沟通啊。啊，族群之间要沟通，宗教之间更要沟通啊，过与过之间。希望我们每个人起心动念所思考的是整个世界的安全，中国古德所谓的天下兴亡 必负有责。那个时候指的是一个国家了。今天我们要把心量眼光扩大，国家的兴衰世界的安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国家为什么衰，世界为什么危，由于不通啊。国家要兴旺，世界要安定和平，关键就在一个通字。这个是最低限度，我们要有这个心量，要有这个认知，认真努力去做沟通的工作。日常生活当中，现在我们给不同族群、不同国家的人接触的机会很多，接触的时候要懂得向别人请教，问问他们国家的历史文化，问问他们个人的生活习惯，增长我们的知识啊。这学问呢，古今中外的圣人，他之所以能称之为圣人，他喜欢问啊，问了之后啊，我们也把自己国家的历史文物风俗习惯介绍给他了，这彼此沟通啊。这样的往来，才真正有意义、有价值。言语之中啊，没有废话。彼此双方都长学问，长德行，那么就我们现前而论，我们常说佛法，世尊在经典里面无数次地教导我们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为人演说就是作诗作饭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演是表演呢，我们要做出个好样子给人看，人家看了他才会生起信心。所以佛，你看看一切经论里面都讲到一真庄严，庄严两个字我们有没有呢？如果没有，怎么能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？ 庄严这两个字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真善美慧，我们有没有？真善美慧表现在我们容貌体质阴身之中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是什么？自己看不到自己，天天照镜子，照镜子是修学很好的一种方式，尤其是大镜子，常常照照，看看自己的一举一动，看看自己的容颜、表态，用这个方法来修正自己的过失，求别人教你难了，谁也不肯得罪人啊！谁都希望做好人呢，何必跟人家做冤家、做对头呢？没有人教我们，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，人家在旁边看笑话，在背后论是非，能说我们过失的人，真正关心、真正爱护啊，现在找不到了。在从前还有父母，还有老师，现在父母也不敢说了，老师更不敢说了。我们一定要了解现前的社会状况，怎样修养自己的品德，增上自己的学业。你不靠自己，靠谁呢？现在物质文明发达，我们买一面大的镜子，买来做什么用呢？照自己，不是照别人。会修行的人看到别人就能够回光返照啊，想到自己，这是好事情，这是正确的。别人有善心，我立刻想想我有没有。别人作恶，我想想我自己有没有。所以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啊，也是一面大镜子，会用的人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，关键呢在会与不会。人与人之间第一个印象啊，就是跟你见面，你的容颜，你的身体，如果我们学佛的人，身体不健康，就不能叫社会大众对佛法生起信心。一看啊，你学佛的，你不健康啊，佛不能学，学佛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的罪业，我们把佛的形象破坏了， 佛法一报正报多庄严呢、啊。我们学佛就是佛的一个代表啊，佛的形象啊。我们破坏了佛的形象，我们糟蹋了佛的形象，我们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个很可怕啊。所以调心调身，佛在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很多，尤其是戒经。经论里面多半是教我们调心的，戒律里面多半是教我们调身的，身心健康啊。远离病苦啊，这社会大众才需要，才欢喜。所以佛法不忽略现实，我们要有美好的容颜接待大众，要有健康的心态展示给别人看，这个就是接引广大众生。佛教我们说了这么多年了，它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，它不是宗教，所以无论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都应当学佛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需要智慧，需要真实的智慧，需要圆满的智慧，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众生生活在世间，生活的这么辛苦，为什么生活的这么苦呢？没有智慧。生活在烦恼、忧虑、艰难之中啊，这很不幸呐！佛法要度众生，都是帮助、协助的意思，帮助众生，协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个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是真实的目标。怎样能将这个目标落实？真实智慧的教学。身体健康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凡是贪图安乐，求身体健康就难了。所以我们常常想到，世尊何以用轮来做表法？ 作为这个教学的一个标志。人的心是清净的，人是个圆，现在大家都学过几何，圆心有没有？有。心在哪里？没有形象。所以心要虚，虚就灵了，心里头不能有东西。身要动啊，要懂得运动啊。那么世间人强身之道，做种种运动。佛呢，教给我们身心同时修学，用拜佛，用礼拜呀。我们每天能够拜300拜佛，这个300拜是最少的。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人一天拜3000拜呀，他拜佛能开悟。你们在影城回忆录看到那个晒蜡烛的那个法师，他就是拜佛开悟的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到后来能作诗，能作记，能讲经说法。在阿育王寺拜佛拜3年开悟的。心诚通了。我们这不能开悟是不通啊。他用拜佛的方法打通了。中年以上啊，每一天至少要拜300拜，拜到身上出汗，我早年跟灿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，我一天是拜800拜，每一天至少要换内衣，要换2次，身上一身都是汗啊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有好处啊。我在他山上住了半年呢，拜了10几万拜啊。前些年我在洛杉矶遇到一位在家居士，60多岁，身体不好。我劝他拜佛，你一天，他有60多岁，你一天拜100拜。早晨拜50拜，晚上拜50拜，不要间断。他拜了1年，身体好了。原来这个身体估计都僵硬了，居然能双盘。才知道这个方法好啊！这个方法里头有运动，有强身，修定修慧，拜佛的时候心是清净的，身是活动的，就跟那个轮像一样。圆周在动啊，心不动啊，所以比其他的运动好。其他运动是你心也在动。拜佛这种运动心不动，确实定慧等觉。不要怕流汗，流汗好。我们里面的这个毒肮脏的东西排出去了。排出去之后你就不会生病了嘛。许许多多疾病呢，都是毒素排不出去，特别是关节炎、风湿病，是什么东西？尿毒。尿毒排不出去，积在关节里面发炎。你看看，凡是得这种病的， 几乎都不出汗，很少出汗，尤其我们住在这个冷气间，住久了弱不禁风啊，所以病的根源我们要晓得，要怎样去把它拔除，不怕出汗啊，每一天多洗几次衣服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身心健康啊，我们有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看，接引社会大众，不要错过学佛的机会，这样就好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